包括西在南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00.6。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 把球看好，看好老林， 冲！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家庭。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 讲什么就开始说什么、啊，因为呢 就想星期六， 就想星期六呢。周五早上的8:06，啊，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周五、周六啊，周天啊，咱看看什么，在家看看电视，看看综艺啊， 对， 哎，出去看看电影啊， 嗯， 对吧？因为毕竟平常的生活还是比较忙碌的。今天还是有这样的朋友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嗯、就是一年到头想出去玩两天啊，休个假，没时间。 哇，那确实是很辛苦了。 对，说这个在周末啊，也是这个热播的几档综艺，首先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嗯、最近呢啊，这个口碑还不对对对，这个子怡老师的表演啊，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她， 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火候， 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话，他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嗯、是一个啊，我们说国际章嘛， 嗯嗯嗯，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发现在演员的身上其实会有一些特质啊， 嗯、 啊，就找他们代言赞助啊，人家就穿那玩意儿都不花钱， 嗯， 啊，是吧？你是不是挺羡慕那种生活的？ 特别羡慕， 特别羡慕。 但是后来发现人家的。 也说在这个拍片子啊搞创作的过程当中，而且还有忍受的那种孤独感， 对 啊，是真的是大家并不是能够，如果说不从 的时候，他说嗯，主持人真的很幸福，因为演员真的很苦。我说啊，我说怎么讲呢， 嗯嗯， 他说他在有一年在莫斯科拍戏的时候、嗯，然后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拍戏，然后周围的人全是裹着羽绒服、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就是很冷很冷的天气里面连续在外面拍戏，到现在 吃这份苦啊、 嗯、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武侠古装剧， 没错， 那个更难，因为那个从可能凌晨三从3点开始起来，一直拍到下午3点， 嗯， 很辛苦， 对、嗯、啊，其实我也是一名演员 啊，你对你确实是一名演员 我们说这个我房子斌、张萌、孙坚、范甜甜啊、江凯彤、印小天、于晓彤、韩栋等20余位演员的飙戏挑战金哎，惠老师，对， 嗯， 反正就是惠老师嘛， 对， 嗯，他的戏我们也都看啊。 对，挑战演员的演技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了。嗯、现场呢，刘欢啊，可以说是自己才是受害者呢、 嗯， 或者是啊，这个往日非常幸福甜蜜的小沈阳夫妇，怎么就针锋相对了呢？啊， 嗯、 还有青年演员啊，很江凯彤啊， 在舞台上演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分手戏嘛。 哎， 所以说这个、不一样的类型、就是、 不一样的类型，对对对，除了演员挑战就是对自我的一些突破啊，然后导师们也爆出了不少引人期待的点评之语。 嗯 啊，在之前爆出的预告当中呢，泪点颇高的吴秀波老师因演员的表演仰头抽抽了。 哎呦 啊，这个国际章子怡导师表现出了难得的两眼放光的状态。哎呀，你对吧， 王应该是张钧甯， 嗯， 张钧甯演的时候、 嗯、 他说你已经很完美了，嗯，很好，然后就没有其他的点评了、 嗯、 说明这真的是一种肯定。 哎，然后还有啊，这个徐峥老师在片尾还高度赞扬了某位偶像演员。 哎呀 啊，一反常态的表现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嗯 啊，然后呢这期节目啊，数十位演员的全新加盟，跟这个麻辣导师们会碰出怎样的表演火花。所以呢啊，在这个周六的晚上8:01，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大家可以真的关注一下。 嗯 嗯， 确实，那除了这一部综艺之外呢，在本周六的8:00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非常刺激非常激烈的一个争夺的阶段、 嗯、 那五组相声新人哈、啊、全力一搏最强的 battle 锦鲤、 嗯、 这个窦晨光啊荣获了， 在这个他们那边号称二爷啊、 为什么这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他是云字科的嘛。 嗯 啊，云鹤九霄就是岳云鹏啊。 嗯， 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这带鹤字辈 啊， 带鹤字辈曹 是吧， 曹云金、嗯、啊 怎么了， 曹云金，曹云金他们有点矛盾， 嗯， 他们内部矛盾， 是是 啊、嗯、咱们就不掺和也不管了，是吧， 我们也不太懂 啊，对， 东方卫视播出。 哎哎，对对对，我们这个这张云雷呢，就是在前段时间啊，某抖音、 嗯、某音 某音啊，也是火了、嗯、被大家呢也是火了一把，什么这小姑娘然后乌泱乌泱的，哎呀二爷我要给你生个猴子啊， 哎呦 啊，对，也是火了一把。 嗯， 然后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我一直在林呐、啊 嗯， 郭启儒啊，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像什么这个单口相声大师啊，对吧，像什么马三立啊， 嗯 啊，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你像这个奇葩说马东老师的父亲马季老先生， 嗯 啊，还有包括前段时间这个很遗憾去世的施圣是吧，就是这个像德云社呀，像什么嘻哈包袱铺啊， 嗯 啊，像什么这个苗阜王声啊，这都是一些新生代的相声演员。 哎，你说的我都没听， 我也是90后，我也90后、 嗯、 但是啊，因为这个相声这门艺术呢，虽然说啊他会进行这个相声的创作者他会进行就是很多语两个人一捧一逗，然后我在场上去说的这种形式、 嗯、 然后呢你比方说最多的话那有群口相声，就很多人去说， 对 对吧，那你这种形式的话，而且就是里面就会有问题，就是你90后呢，你比如说00后的朋友们， 嗯， 他们现在喜不喜欢听相声？ 对，而且哈、啊，说实话，现在 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那么有趣了。 没错，嗯啊，而且呢，你想这个，同样是作为喜剧的一种形式， 嗯 啊，你比如说像是。啊，都是给大家带来欢乐，所以说就是相声的这种形式，还有它表现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回头呢我想做一个调查。我们00后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嗯， 就是你平常听相声吗？你喜不喜欢相声？ 对，你听的是什么相声呢？ 对，你听的是什么相声？北京时间 APP 大家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嗯， 我们来聊一下，因为就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我要跟大家说，我也是， 哎，那不会笑得睡不着吗？ 那不会，那不会。 哎，我觉得很真的很奇怪，就是他在听的时候，他说我必须得听，我不听我睡不着觉。郭德纲的吧，我觉得应该适合早上听，你越听越兴奋。 其实忙碌了一天之后呢，如果说啊，这个听两段相声，是吧？哪怕你这个快睡着了，然后有一段子咔把你给逗乐了， 嗯 啊，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你笑完接着睡呗，对吧？那你睡不好的话，那你来相声吗？来自己。哦， 我是曼宁。 哎，这个相声呢，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没错 啊，是吧？说你能说点什么呢？ 说我就能只能说绕口令了呗。 说绕口令，是吧？哎，非常好啊，这个相声呢就是讲究的我们这个口齿一定要清楚，每一个字儿呢都得蹦到这个听众观众的耳朵里头。 没错。 你知道我能说点什么吗？ 你能说。那这个节目呢就改成孔文这个， 啊， 你我就跟你搭档， 啊， 我就捧， 啊， 你就逗， 我就逗，是吧，啊，青年说 说不定我们零零后 来吧，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周末好看的综艺啊，国内首档，表现得十分卖力，首期节目当中呢，就有一曲《梦中人》拉开了欢愉之旅，期间呢，还带着两个女儿窦靖童、李嫣一起上节目，实现了母女三。何炅还有国家级的舞蹈演员张傲月、小九月组成的豪华助演团一起上演念。 哇，这都是大咖呀，是吧？ 对，哎，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要给大家拿出来说这个呢？非常值得一看。 哎， 小燕子，你多久都没有看到小燕子了？ 对，而且在早前啊，这个麦子导演和窦靖童合作的《幻乐》啊，收获好评啊，一片一片的。这一次呢，和王菲合作哈，麦子导演之言，非常抓狂。这个菲姐的思维，真是不容易理解哈，也不容易跟上。但是王菲啊，一直都鼓励她哈，一直用一句话给她启发，就是静随念转。我们用音乐来贯穿所有的念头。 哎， 感觉这个王菲姐姐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是也会给这个观众朋友们留下一个印象，就说哎，她不像平常感觉的那么高冷。 对 啊， 其实我觉得他还挺接地气儿的， 是吧？ 就是在这个《欢乐之城》的这个节目当中，平常看到他的时候，他真的都是啊，非常直爽。比如说，主持人何炅就说：“哇， 这个这一次呢，我们王菲啊终于来到了综艺节目上。 嗯， 为什么王菲会选择我们这档综艺节目呢？你猜王菲说什么？ 王菲说啥？ 王菲说因为简单啊。她觉得也不用我演，也说为什么这次要请黄渤老师来呢？ 嗯， 然后王菲，你猜他又说什么？ 嗯， 因为他正好有时间啊。 你 有没有觉得他真的就是很、嗯、 所以呢，这个在收官制作的时候啊，不再有这个什么资源等级的限制，演唱人呢和导演可以不受制约啊，尽可能的实现创意。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任素汐， 哎， 这就唱《我要你》的那个， 对， 啊，还有李光洁搭档呢，导演辛爽上演东北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说的是东北话是咋的呀？ 啊，对呀，故事就是讲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吧。在节目当中最远的一个转场过程当中呢，还得换衣裳，哎呀，难上加难呐！ 哎妈，这可太难了， 太难，太难了，你 怎么变成了？这个， 哎，对吧？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从北边来了个哑巴， 然后呢，继续啊。 就是什么一个拎喇叭，一个拎塔嘛，哎，对啊、 肥发灰，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然后还会挥发呢。 嗯，什么什么会挥发啊？就哎呀， 这真的是我心中。 我们的这个口条啊， 嗯， 啊，口腔的开合度啊， 对， 吐字啊， 嗯， 哎，然后呢，所以是吧？你看， 这跟相声还真的有点像， 对吧？ 嗯、 都是说话。啊， 岳云鹏最近参加那个 啊 周六夜现场、 啊，对对对， 就是、一个主持 啊，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就我就是演员，那不是张国立老师主持的吗？ 嗯， 好嘛， 对吧？ 还有大鹏老师啊！ 啊，对对对对对， 啊、还有季彤老师啊！ 哎，这越说感觉自己这个前路长路漫漫啊！ 我有。这个，哎呀，这个聊挺快的啊，咱们跟大家是吧？ 对， 马上我们会 8:26， 八点二十六分我们会。这个电视节目的主编啊，也对主编、嗯、啊，然后呢，其实也和我们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几档电视综艺啊，然后都是这个。大美女 哇、 哦、啊，个头老高，1.7米 哇、 哦、啊，腿巨长， 超过你了 啊，那不能够，那不能够，曼宁你学坏。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啊、 嗯、 尤其是关于青年人，年轻的朋友们，我们要 非常的 要关注的一些 泡了。 对，嘴起泡，这 怎么闹的呢？ 什么样的影响呢？ 怎么闹的呢？ 怎么闹的呢？我昨天啊，下了节目，我就去了我们的这个医务室去看了。 啊、医务室、 医务室说我是。口吻不好是吗？ 因为你对我不好，因为你毒舌。哎呀，这说归说，闹归闹啊，就是这个，尤其现在秋。你是否喜欢北方的秋凉？对吧， 并不喜欢 啊，对他不太确实不太习惯北方的这个气候， 确实很干燥。 对，然后我晚上我去个夜店呢， 我喝个滴呀、 蹦个滴呀、喝个酒啊、唱个 K 呀、哎呀，那都不算了，对吧？我们先说工作熬夜， 对 吧？ 非常的伤身。 啊，然后呢？ 赶快开开方子吧。 开开方子，因为在他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在北京的一些权威的啊医院医疗机构的专家会做客他们的节目， 需要他们的帮助， 需要他们的帮助啊。现在呢，时间来到了8: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 新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 文。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孔文和毒蛇 什么 毒蛇曼宁，我们一起给大家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哎，我是孔文， 我是 毒蛇曼宁， 一点都不毒蛇，非常温柔的曼宁。大家如果想知道曼宁有多温柔呢，就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哈，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您还可以在这个新浪一 跟大家今天聊聊这个， 我们年轻人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啊。 对 啊，关注健康的问题。还是有一条这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文章吗？ 娱乐资讯啊，综艺这个奇葩说。这季呢， 奇葩说最近哈，这个 关注度挺高，是不是？ 非常的高。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有一波一波的新人出现的话，你会觉得哎，其实越来越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出现，也蛮好玩的。因为你总是习惯了去看那些权威，比如说马薇薇啊、黄志忠啊，你会看潇潇啊，看很多。 答已经退了嘛？是吧？原来那个去年吧，上半年自己做了一档透明人儿。也是不错的。 有很多人都说，哇，好怀念姜思达呀。 好怀念姜思达啊。然后呢，这季奇葩说呢，这马东老师，我跟你说也是够可以的，也够拉仇恨的啊。马东老师说，这个我们这季呀，受众呢主要是95后、00后，已经步入中年的95前、90前啊，你压根儿就没把80后什么放在眼里头，就这么被我们奇葩说给抛弃了。 这， 是不是？ 我觉得有点伤心呢。 哎，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吧，她还是真的很关注奇葩说，并且她每期都看的，她就是80后。 80后， 我得去说说。我说你不能看了， 不能看了， 人家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了 啊。95后啊，我跟你说，你94年的你都不太好意思看，你不是我们的目标受众群，我们讲的你可能听。 这个音乐对不对？ 对。然后呢，那么这个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奇葩说已经走过了4季，俨然在众多综艺节目当中成为了一种标杆式的存在。那么这个节目呢，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观点，以及启发我们运用辩证式的思维去看待问题。几乎所有的选手啊，这个都非常的努力，然后呢都是为了这个奇葩之王之王会是谁呢？ 这个关于第一个问题啊，高晓松呢在最近一期节目中啊，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这个黄执中啊是学院派的最强大神，所以应该排第一。而邱晨和黄执中啊有不同的力量，他在辩论的时候啊能量密。 从第一季一直坚持到现在，潇潇的成长速度呢，也确实被很多的粉丝啊看在眼里，啊，从一开始那种撒泼式的辩论啊，逐渐成为今天舞台上啊最具实力的辩手之一，然后马东老师就说这个潇潇这一路走来呀很不容易，高晓松说潇潇这野路子的辩手啊，未来依然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是用咱们这个，有句老话就行了，这名选手吧，他有点混不吝，你知道吗？是吧？他没有说对自己形象啊，或者说这个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啊，没有尺度。我只要效果，我只要这个表明我的观点，把你驳倒。 这确实是也是他的一个特长， 对， 就是别人做不到的， 对，非常有这种厚黑学的，是吧？ 对， 啊，脸皮又厚又黑。 另外呢，还有这个以前的奇葩之王啊，这个马薇薇，然后就是潇潇了。但是潇潇啊，他应该是有很大的潜力的，所以说呢也是一匹黑马哈。而潇潇自己就说了，说任何事情我只要拼命去做，那一定是 OK 的。如果在第一季啊他不会有这么深刻的感悟的话，这不就是成长了吗？那么从综合这个表现来看啊，潇潇呢应该是略强于马薇薇的，至少 马薇薇， 对，至少从这个奇葩说的舞台哈，到现在为止哈， 四季奇葩王的排位呢，应该是黄执中、秋晨、潇潇、马薇薇。 那这些都是老奇葩，那还有新奇葩呢？ 新奇葩呀，这个新奇葩，比如说 张庆云。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不可以加入这种，对吧？ 非常激烈的辩论， 得撕啊，撕都好看啊，是不是？ 关键是得撕得起来啊。 嗯， 你看，你说像你说我毒舌吧，我就只能闷声的在角落里哭泣，我特别的委屈，但是我不会给你撕。 确实不太好，然后开始着吧。 我没有， 是不是啊？就嘴上都生疮了。 我这是被冤枉 啊！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来。哎，我们也撕一下子，对吧？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它是直播节目。像奇葩说它是录播的，录播了以后它会把它剪好剪辑成为成品以后再播出来，像在直播的过程中我觉得 对它会有一定的对这个就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这个也可能知道，因为直播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的很大的 对 吧，万一这个 万一真的我跟你真的掰着起来、真的撕起来，就当时情绪不可控， 对， 是不是挺危险的？ 对对对，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如果说思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情况下，就是在节目当中呢，这样的话之前就需要把文案做得非常的细致， 对 啊， 但是文案如果做得很细致的话，会不会在上场的时候 又会给自己带上条条框框的，带上枷锁，带上镣铐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做一档好的节目啊，无论是广播节目还有这个电视节目啊，综艺啊，乃至于说这相声上的这个老话吧，大家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但是呢希望大家捧着听啊，捧着听，谢谢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给大家带入北上广深很多的都市白领在一天工作当中的一个场景啊。亮亮，你早清出门的时候你得把手机充好电吧， 对 对吧，你买个什么东西，你买钟表给人上件电池，是吧，这电是满的， 对 啊，但是你过一段时间过一天下来之后，你这个耗电量就会往下走，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到晚上之后，哎呀感觉 我真的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以后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就是秒睡，甚至连脸都不想洗，但是不可以。最大杯的 哦， 喝最大杯，然后呢就开始下面紧张而又刺激的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呢又觉得哎，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的就会非常的亢奋 啊， 以至于你到了晚上九点多十点多，你吃完饭，刚吃完饭回家以后，然后你的眼睛还是滴溜溜的转，一点都不来了 哦， 他就是非要让你抱，非要让你摸，而且他会把那个头蹭到你的手上，快来摸我，快来摸我，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精疲力尽的，非常机械的撸猫，撸大概20分钟左右，把猫哄睡着了，然后啊， 挣扎起来，开始卸妆洗脸，然后想你才能睡啊，往往这个时候已经12点了、 啊，我知道了，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啊，就是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人 对 吧，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具体的给大家，这一天当中我们很细节很细节的给大家来剖析一下。 嗯， 运行2小时， 嗯， 而你这一天啊睁开眼睡足了8小时， 嗯， 可能有的时候嘎挤一趟地铁没挤上， 8时开始呢就蹭蹭往下掉，它掉的速度跟前面还真不一样。 对吧，那这样啊，那咱俩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就观点嘛， 嗯， 啊，你奇葩说里它得又有丝是吧，你这个就各执一词啊， 嗯， 每人持一个观点，对不对？ 行吧， 啊，那这个咱俩我今儿就带大家说，早清大家醒了之后拿起手机啊，你第一件拿手机是什么？叮，闹钟响了， 对， 哎，该上班了，对吧？你手机一看，哇，居然有好多条短信，一天的工作你都来了，微信都已经来了， 对， 是吧？100%的电是不是耗掉10%？ 得有。 有吧，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大家很多朋友还没有条件， 嗯， 跟大家其他朋友合租的，对吧，啊，我又耗掉10%， 对， 嗯，又没电了，哎呀，哎呀，早清起来之后就开始生气， 嗯， 对吧，就开始就不对啊，闹铃又响了，第二个闹铃，是吧？ 没法关， 得提示你赶紧出门了。 对， 啊，你还没法关，牙刷在这个嘴里捅着呢。 嗯， 这咋办？你说这一天这个， 满满的一天了，就充电了吗？对不对？ 啊，这个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是吧？回电5%， 哎，10% 啊，10%，10%，嗯，啊， 好， 回。地铁，呵呵，在地铁上列车进站的时候挤， 嗯， 是吧，这个就不说了吧，然后呢啊，然后你哎呦，这个发头发不错呀，是吧，长发美女，这黑长直，然后姑娘完了之后啪一甩头发，哐甩你脸上了， 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妆都花了， 啊，对吧，哎呀，这出门的时候坏了，我进单位进办公楼这个工作证 没带， 卡没带， 哎呦， 或者 说又耗电了， 又耗电了，哎呀这家伙， 但是 又得跌10%的电量， 这个上楼去上电梯的时候，比如说他要去23层，发现这个哎，中间居然5楼8楼都没停， 好爽啊， 长出一口气。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三楼办公，那一层一厅，一层一厅，一层一厅， 而且那电梯有时候还不好使。 对 对，你这一停上一开门，它关不上了，你就哎呦， 哎， 简直要爆炸啊！但是这没停，就说明这一天心情特别好。 剩余电量70%。 嗯， 在今。然后呢，好吧，我最近我也没做错什么是吧，大家都在一起工作，那你这个是吧，那对事不对人嘛，你干嘛对我这样。让你们用，你们让我知道谁拿走了好不好， 对， 你们让我知道谁拿走了好不好，那我用的时候我怎么办，虽然今天我没有带手机吧，啊，哎呀，你说这个时候要开始。人不搭 你，不带你 ，我融入不到你们的这个小团体里边。 没关系，不带我，我去卫生间呗，带薪上厕所，哎，看一集电视剧。是吧？这剩余电量还有60%。 对，这个活儿没干呢啊，就是刚刚进入状态，还剩60%啊，我们继续看这一天啊。单子啊，出差的有问题，你那发票得重贴啊。然后呢，我说哦啊，我说好吧。然后您让一会儿在那贴发票呢，然后收到老板的微信，过5分钟啊，你到。哎，那个先生您好，我们这是那个做什么什么推销那个，咣给人挂。 嗯。 啊， 这挂电话的这一瞬间很爽啊。 可以 充电了吧， 可以回电， 嗯 啊，然后 在等咖啡的时候啊，在微博上发现了很多好看的小动物，猫头鹰啊，小猫啊，小狗啊，充电。管制的盛况又觉得哈还是我爽一些。 对，虽然说我挣的不多， 嗯， 但是我这个办公地点，我公司洋气啊，国贸。对吧，我洋气啊，我风景好啊， 对 对吧，我白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正那什么呢，那房子最近又涨了你知道吗，哎呦，我说这那个真当初后悔买少了，你想买两套， 应该买一排， 对，想买两套来着，你这就是成倍的往下砍， 对， 就你 砍一半吧，腰斩了， 对，腰斩了，那你这个时候就会想，我的明天在哪里，对吧，我的房子在哪里， 我 的车，我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你就收到了一个短信说快递给你放家门口了，哇，那是你最近心心念念的戴森卷发棒是不是啊，还有又收到 行吧，啊，下月那个信用卡搂着点啊，搂着点，搂着点， 这就是耗电了， 啊，耗电， 然后啊你又收到了提醒说喜欢的人给你 不说很好啊，老板还没有得到肯定。就是你不是要买什么卷发棒吗？ 嗯。 然后咔，你收到一微信提醒，您上月的信用卡账单已出，请关注。啊，这快过去一半了吧？ 嗯。 啊，然后下午又工作了，什么这个，你说你不对啊，说这工作还得继续修改，啊，然后呢，领导。在你下班前五分钟的时候，你想这个时候啊，我估计你这个电也快耗得差不多了。 嗯， 啊， 都快自动关机了。 啊，那么这个时候最期盼的一件事儿，时候一样，哎呀，一不小心和最讨厌的一名同事坐一部电梯， 哎呀， 特别尴尬。 嗯， 哎，下边啊，那个、嗯、啊，回家啊，回家。 嗯， 那个啊，对。然后这个时候颠儿不算到家了吧？啊，路上还得坐圈地铁、公交车的， 嗯、 对吧？啊，当然说你绿色出行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啊，当然说你挤。 嗯， 是吧？ 呀， 哎，猫猫一开门，喵，然后扑上来了，哎呦，很感动，嗯、哎呀，玩世界真好， 对 不对？然后呢，你拆开快递的， 自己的这个钱包又要空了， 哎，所以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然后无聊的玩玩小游戏呀、啊，然后什么这个。 嗯， 或者微信，那个张李睡了吗？哎，有个急活，你加个班啊！然后咔，你恨不得就全世界一下子就灰暗了。 嗯，那我肯定是 职场啊，工作当中的很多朋友们一天一个正常的一个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跟我的那个差不多。 嗯， 就是一会儿 哎呀，努力奋斗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嗯 啊，然后呢，我们不仅要把这个身体健康和生活要处理得好，最终、 嗯、 我们也别给自己耗电， 对， 别减电量， 对、 啊、争取开开心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对吧？ 争取这个随时可以这个觉得自己 啊，你自己特别有这个阳光，特别有活力的时候啊，会有吸引力法则，你会把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会把你想见的人，你会把你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都如果大家有的话 赶紧调整、 嗯、没有的话哎最好了，对吧？您这个有大伙调整不过来的话没有问题，来青年说跟我们互动一下。 没错 啊，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青年人的理儿， 嗯， 对吧？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去调整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这个整点的报时，整点工作之下啊，我们应该怎么关注 身体， 保重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哪些啊方面的健康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当务之急要解决的、 嗯、对 啊，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都可以看到我们。 哎，对，然后呢，在上半个时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预告了我们今天的啊一位嘉宾啊、是来自全民。 我还是一个健康学院的小学生，因为我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吧。我们节目呢、是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每天晚。 节目这个收听率收视率不强啊，来聊 肯定不强，可以边听边看嘛，都是一样的健康内容 啊。继续 啊，然后是这样啊，我们的口号呢，就是因为这个真菌和不是病毒和细菌同时感染到了这个呼吸道，然后就是外在的表现是嘴上长泡，然后里面的表现就是我的咽炎非常严重，而且加我的淋巴已经那个突出来了，所以我现在还在坚持上节目，难道你不应该对我好一些吗？ 此处应该有掌声，真的有掌声。 是吧？这有的时候也不爱穿衣服，什么这脚脖子还得露着， 哎，老想这个裤子破洞， 哎，裤子 我跟你们说，我们前两天刚做完一期就。是这个阳虚体质，它可能就万万动不得。 阳虚体质， 我觉得我一定是属于那种体质的。为什么呢？因为 阳虚就是心脏不太舒服，脾阳虚就是可能消化道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肾阳虚，就是手脚冰凉，女孩特别喜欢这个双手特别冷，需要一个就是保温杯暖手，这种情况下 需要一双非常温暖的双手、 也可以也可以这个都可以、 你不是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吗？ 都需要，都需要。 我不是在这儿的吗？ 他那么毒， 他嫌我对他不好， 他那么毒舌 啊。所以如果要是体质成这个淤积，或者说它那个结聚，就是血管变粘稠了、乃至于说它可能就沉积一些不好的东西吧、可能会也生疮啊，或者淋巴肿大，这些其实是因为病毒感染嘛。那病毒为什么感染你不感染它？你俩都在一个环境下工作，为什么感染你？因为你自己顶。 人可以动一动，就是然后，这个我觉得不要叫范老师，叫范大夫。范大夫刚才给我们提出来的就是说，这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简单的小方法呀，比如说一些小通过自己的一些症状啊，什么头疼脑热啊，或者说我还口干舌燥啊， 判断一下 啊，我到底是什么，是这个虚那。 但是当时专家给我们提到一个方法、就是很简单的补充阳虚的这种方法、就是晒太阳。但是他说的晒跟咱们， 我就 就很爱晒太阳，可能是我这很缺很缺太阳给我的。 那你可以晚上再泡泡脚，比如说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八点零。 年轻人 可以弄一个木桶，现在年轻人泡脚可多了、就弄一个木桶，他要、他要那个就是泡到膝盖那一块儿，就不光是泡脚。 对，因为这个我会知道，因为比方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个就不太注意嘴，然后就吃点 忌口， 就 老得罪人是吧？ 感觉这个就肚子啊，跟那个肠胃就感觉这个就上不来下不去的感觉，所以说就是也是有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 火大，就所以就是刮一刮去去火，我个人认为应该还可以 啊、哎呀， 你应该去去火，我 你可以就是女孩嘛，咱们女孩可以吃点羊肉，就是发一发热的这个 啊、因为羊肉性温是吧？ 热。 这个口舌生疮明显是上火了，那最近是不是应该就比如说 我这明明是病毒感染吗？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怎么是上火呢？ 但主要就是免疫力，就是就容易侵袭到我、一般是这样。 那么抵抗力下降啊，就除了你比方说像我那种，就是包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对，然后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比方说啊，这个早晨起得早或者晚上睡得晚，我中午要补个觉啊，最好别超过半个小时20分钟。 说明孔文心理很健康， 为什么 一闭眼就能睡着？这一定是没有心事， 秒睡， 这心太大了。 这样 啊，哎，就是3-4个小时之后呢，反而觉得起来之后就 有点累， 哎，哪还不舒服，就觉得尤其是脑子就觉得特别混沌，跟一锅粥似的那种感觉。 都非常了不起，就是看他们那个专家在外面出诊的时候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跟诊我们节目，然后跟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院长，他就是您看他已经院长了，但是他还是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出门诊出门诊， 还有他的行政事务呀。 对，他的很多病人都是慕名前来的，所以他不可能不给你看，所以他一定非常细致的给每一个人去看。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不容易排， 然后这样就一直站着去， 还能保证一定的能量。 对，就一直去做手术，其实挺惨 的，很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他们其实是不是也是？ 垫一下，就是或者是饿得不行，他已经70多岁了， 哦， 嗯，还在出诊，然后就是在他出诊的半中间可能饿了，垫一个。 大夫很多的专家，然后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之内呢，然后这个工作非常的忙，非常的辛苦，而且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关。的这个从医啊，然后这个无论是各个方面的经验，然后都会越来越多啊，然后这个但是呢你看这么多年这么高压的工作压力之下，他们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调节自己健康的一些小方法小心得？那横不是就是说那每 水杯里面会有他们自己给自己泡的那种就是代茶饮 哦， 啊，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他们很自律，刚才就是杨院长他是我们都跟不上，就是 走路特别快是吗？ 他走路特别快，而且他是就是为了有自己的锻炼的时间，时候他就说你们先去坐电梯吧，一楼等我，我爬会儿楼梯，然后他就爬楼梯下来，都是这样 啊。 哦，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忙， 朋友们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办公区是在5楼， 我在8楼 啊，你在8楼 对 啊，但是就是5楼的时候，我通常我现在啊我都走 就是我 对， 有一段时间就爬山爬得很猛的时候，从那个山下下来膝盖疼了2天，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也不是很敢去我就是那个作死的那个作妖的那个人，为什么呢？膝盖是怎么被冻坏的呢？就是在有一次啊，在哈尔滨的冬天 啊，哈尔滨呢， 哈尔滨的那个里面会有那么冷，本来哈尔滨就很冷了。 你们什么家庭？你们家小时候没冰箱吗？ 然后呢，我在那个可能那个冰雪世界里面待。真的没有很注意这方面，而且觉得我20多岁不怕这些哈， 对， 就冻坏了。我现在膝盖还不如我妈呢。 哦， 其实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妹妹就是生冻，然后冻到他走路就打不了弯儿。 哇， 后来就只能去 定型， 他就是可能是里头有积液还是怎么样，我具体我不太清楚，他就说去中医那边就放那个积液，就一放好几管，就他膝盖就已经那样了，那会儿才还没到20呢， 没有到20岁。 哇，所以说大家真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 就特别薄薄的一层这个袜子， 嗯，然后穿一个长靴子 啊，穿个长靴子啊，然后呢就把膝盖露着，对吧？ 说的我都瘆得慌，像我这样膝盖不好的人，我都觉得简直是谋财害命这样的衣服。 嗯，对， 其实是要好好养，因为就我看你们现在带。耳机， 哎， 是很影响我们的听力的， 很影响听力。 对， 我给大家可以普及一个知识， 啊， 这也是我从就是我们节目当中集。哎，传递到大脑去拆解啊，这人说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就这些听毛细胞它是就是已经定有的，每个耳朵里面一万。 很浅了， 对，很浅很浅。你想拿那个挖耳勺，又是特别尖锐的东西，然后如果要是说破坏了我们的听毛细胞，就破坏一点就是一点。就是到慢慢的哈老去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慢慢听不太懂别人说话， 嗯， 就是因为我们接收讯息接收的少了，所以我们分辨解读的能力也。那个分贝要维持在我们，比如说拿手机，我们手机的60%的这个音量，就是我们拿一个，比如说 MP3，或者说拿一个任何的东西去听。 大家现在别想着我是吧？然后年轻，然后或者说不舒服了之后，我养养能养好。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机能其实是。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锅。因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 吉林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搬直。 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 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嗯，然后呢，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 刚才说我们的今天嘉宾全民健康学院的范主编，然后啊，就快，因为可能做健康节目多了之后啊，确实这方面的知识呢了解比较多。有什么病我治就好了呀，对吧？但是呢，有些啊身体上发生的一些不适、一些疾病，它是不可逆的， 对 吧？就比方说。 情况下是不需要掏耳朵的，就如果非得痒痒了或者怎么样，他的建议是拿医用的那种，就是比较卫生的棉签蘸一下会掉出来。 对，如果有耳屎的话，自己是能够掉出来的。如果痒痒的话，医用棉签蘸点水，稍微把外边蹭蹭，缓解一下就痒，就不痒就行了，你也不用管它，对吧？ 年龄一览表，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对号入座。 等会儿，那就是说， 就是人体的各个器官在逐渐衰老嘛？ 嗯， 这都是不可逆的，对吧？的朋友们，大家做做心理准备吧啊！然后呢，就我觉得里边还会有一个问题啊。然后一会儿呢，这个范主编再给我们解读，就是说，人工作哎，对对，用的错误的时候，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范主编，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嗯，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沉重，就是说到皮肤，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对，就 哦， 我还以为这起码得到 三十吧。所以刚才那个提到这个肺啊，这个因为 最高的 对吧？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啊，看到就是这个人说这个男孩子是吧，老爷们儿说这不良嗜好什么抽烟喝酒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啊，其实就是堵哪儿哪儿梗呗，就是我们的血管哪儿淤堵了就哪儿堵嘛。但为什么会堵，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杂质。心梗啊或者说血管堵塞的情况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哦， 所以这个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是不是要改改这个 心梗了。就我当时在外地不是工作嘛，就当时整个人特别焦急的状态，全家人都非常着急。当时特别神奇的是，就做了三 大家赶紧戒烟， 对 啊，赶紧戒烟。然后呢，还有比方说这个身体某些器官各个器官老化的， 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感兴趣。提二十斤的东西没问题，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力不从心了，就没劲儿了，就是肌肉变少了。就他们现在好像在医院也有这方面重要的，就是可能我们看国外的这些老人，他们就是平时也喜欢健身，就是可能看他年龄虽然很大了，但是他就身体也很壮，就很差不多要有一些训练。 对，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民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人老啊，这个你上不去楼可能也会涉及到有肌肉的问题，也会有关节的问题， 都有 是吧、 哦、 然后包括这个 就是需要锻炼的需要保护的还真挺多的 啊，是吧？那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健身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青年朋友 吧？穿衣服也好看， 对， 是吧？脱了之后闷。 嗯 啊，什么这个线马甲线，这个线那个线的、嗯，但是很多的朋友们其实，在健身的当中，我是了解到的，他是忽视。这个对对这个。对这个健康啊，身体管理这方面， 你还是爱运动的， 对对，还是有这个，对自己有一部分要求的、 嗯、 啊。范主编还有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讨论一个问题啊，嗯、就说这个现在大家都开始重视健身， 嗯 啊，都开始知道这个它的重要程度。啊，我一定要追求腹肌，我一定要追求胸肌啊，就是为了穿衣服好看。 嗯， 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身体机能啊，关节呀、肌肉啊，对吧？然后做一些小哑铃的一些动作，让自己保持一个状态，很优雅就好了，对吧？你小姑娘家去了之后，我之前她没有很好的运动基础的话，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像 受伤， 对，像范主编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在没有专业的健身教练保证的情况下。 就是现在女孩也讲究那种健身的美嘛， 对， 就健康的那种状态下的美，所以我觉得她可以追求这方面的胸肌啊、腹肌啊， 嗯。不能盲目，不能跟风， 对 啊，建立在对自己自身了解的情况下。 没错， 你比方说，我以前我原来这个里边有的朋友们，这女孩，我上学的时候我体育课我都逃。如果说你之前没有这种运动过程的话，那它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这不仅仅是需要你付出时间和体力，你而且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这个关于运动医学健康方面的一个报道啊，是来自国外的，就说呀，就是刚刚范主编提到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马拉松如果说你真的重在参与，有跑个三五公里啊，量力而行，那非常鼓励，对吧？而且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篇报道就说呀，说这个长间的长跑，不如你比方说，如果说在你的身体肌肉各个方面有运动基础的情况下，那你不如我跑一个100米，跑一个200米， 嗯， 然后让自己甚至比你跑个10公里、8公里还要好， 嗯， 啊， 手脚 居手脚， 不要这样犯。 什么白米啊，这个篮球啊，这个的这个范主编也略知一二 对， 所以说我对这方面的消息呢是会比较关注， 嗯， 啊，所以就是我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这几。然后在群众的参与程度上都还没有做起来， 没有普及 啊，所以说我前一段看到这个报道啊，然后当时说这个报道啊，真的长久的马拉松就是那么长跑，是那么的特别的有用， 有益于身心健康， 有益于身心健康吗？嗯， 胳膊，我觉得也 比，或者说我们上上楼梯 坐着好， 哎， 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 嗯嗯， 你想做什么样的运动，这个也比较重要。 嗯， 就是你要快乐。可以 还有很多种运动嘛，那比如说温和一些的游泳，对吧？ 嗯， 啊， 专家跟我们讲说，其实游泳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是最好的。 啊， 因为它是做嘛， 嗯， 就如果低头六十度玩游戏或者说干嘛办公写字啊，像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我当时印象中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就会脊柱可能会产生一定曲度的变化， 嗯， 或者说受损。 嗯 嗯，就是游泳它是浮在水面上， 也要注意这个量啊，因为这个这个游泳这项特殊的运动会把这个不自然的 肩膀变宽，是吗？ 肩膀变宽， 嗯 啊，对。然后如果女孩子可能从美观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今天这么聊了很长时间的，就是关于身体上的啊， 嗯， 这个健康大家能够感知到的， 嗯， 然后呢就还有另外除了要承受身体上的疲累，心理上的压力， 嗯， 我们该怎么去舒缓，去调节？专家有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好的 了？ 哦， 就是它是一个 好，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大家有心理问题，哪怕得了抑郁症没关系，它是可以痊愈的， 对，它是可以痊愈，啊，这个是但 我们跳过你的这个话题， 本来是一个很沉重的，其实也还好了，就是他是从小， 嗯， 啊，叔叔什么的关系都很好，因为总去救 他，人家都已经认识他了， 对，都已经跟他很熟了，就是那一段时间，后来他说到一个很动情的点。也工作辞掉了，然后就一直全身心的陪着他，关爱他，然后这个对他的那个就是痊愈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嗯，他去帮助其他这方面有困扰的人， 嗯，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认可别人说他有抑郁症的， 嗯， 就这个其实挺要命的，就是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然后也来过这个心理医学健康方面的专家啊，他们也给我们提到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步骤， 嗯， 啊，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呢，如果说你发现的早的话，那甚至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方法，然后会有你如果说看到病情到什么程度啊，会有一系列的针对性的治疗。啊，而且呢，它可以，它是可以治愈的，对吧？比起我们刚才节目当中说到的不可逆， 觉得对周围人也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损害。 对， 我觉得周围朋友会受不了，就是你自己可能觉得还好， 老是有负面情绪。 会影响到我，我这一天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嗯，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传递的。 嗯，对，那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还有干货。 嗯， 啊，晚上回家之后呢，累了， 他们的 休息休息，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 调理调理啊， 调理调理， 用一些小方法呀、 啊哎，进入这个梦乡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便于大家哎分享给我们，然后便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段来收听和收看。 嗯 啊，然后呢就是正气存内， 邪不可。 我觉得这个、 就是 这个除了有医学上的研究，还会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 对思想品德上也可以教一教呀。 是吧，不利于家庭的和谐、 哎、 身体健康有利于家庭和谐、嗯、好吧，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